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第二十二句，注解里头。有两句话讲得好好，他讲好善之心，人之所同。换句话讲，人皆有好善之心，但是善事善行必须要有人提倡。提倡的人亦就是我们讲的带头人，真正的治事人人。他为什么能带头？亦即是话，佢将佢所明白嘅道理真正落实，所以能起带头作用。又话，天下不患无有力之人，患无能发大宏愿之人矣。这两句话亦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发大愿心的人非常难得。佛在经论里面时时劝我们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实在太难了，不发菩提心就不讲得上修行。菩提心的反面是迷惑，迷惑的人就算有修，成就是很有限的，一定要破迷开悟。修行功夫全在日常生活，我们自己的毛病习气一定要知道，知道是觉悟，不知道是迷惑。就以日常生活来讲，少少有啲唔如意，唔自在，唔舒服，我哋喺习惯上都觉得佢冇所谓，都冇留意嗰啲现象。又点知嗰啲现象就系造业？唔读佛经嘅人唔知道，未能深解义趣嘅人唔知道，点解唔高兴？点解唔自在？仲唔系分别执着咩？你如果冇分别执着，你边会有呢种心态？分别执着难断啊！ 前面我同各位讲过安世高嗰个同学嘅公案，共庭胡龙王前世同佢系同学，龙王系畜生道。点解一个修行人会堕到畜生道？就是少少不如意，少少不高兴。那个时候出家人是托钵，那个出家法师修得不错，明经好思，经教好通达，讲经说法讲得好好，又肯布施，法缘殊胜，呢种法师几难得呢？托钵嘅时候，托到啲菜饭唔多合自己胃口，心里有啲唔高兴，就呢啲咁多唔高兴，堕落喺畜生道。我哋谂下，我哋而家嘅德行比唔上人，我哋嘅嗔慧心、分别心、嫉妒心、执着心，唔知比佢重几多倍。佢仲能做龙王，谂下我哋将来堕成乜嘢？这些都是事实。所以真修行人就在那些境缘之中立刻觉悟，立刻回头，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。清净心是道，平等心是道，所以修行就在日常生活中，就在起心动念之处。要微物观照，我还有没有执着，还有没有分别，我哋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仲有冇爱好？仲有冇嫌弃？顺自己意思嘅生欢喜心，唔顺自己意思生嗔慧心，一丝毫嘅嗔慧，唔想同嗰个人来往，唔想见佢。我哋错啦，我哋仲有分别执着，我哋仲未放下，心里面仲有计较，仲有是非，仲有得失，仲有好恶，咁点得了呢？道道地地嘅六道凡夫。因此我哋先体会到《地藏经》上讲嘅念佛提众生，起心动念无不是罪。我哋领略到呢句话啦。冇呢种微物观照，细心反省，我哋睇经文上总以为佢讲得太过分啦。细心一观察一反省，经上讲嘅字字句句都系正確嘅。 一啲都冇错。真修行人、大修行人就喺境缘之中，将嗰啲烦恼杂气洗除得干干净净，将嗰啲灵觉磨得光光滑滑，咁係真修行啦。修行做功夫喺边度做？我哋明白啦，明白啦，要真做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对人对事对物无第样，就是学一个看破放下。有丝毫意思起来，那个意思要放下，知道清净心中，平等心中，真心里面无丝毫意思，有丝毫意思起嚟，咁就系无明起嚟。我哋要明白呢个道理，咁系无明。我哋如果唔喺呢上面用功夫，点可能成就？正宗用功确实比其他法门方便太多啦。正宗系提起一句佛号，一起心动念，自己觉察古人所讲嘅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念头一起，你立刻觉察到第二个念头呢，阿弥陀佛，将那个念头换了，换成阿弥陀佛，这种叫做念佛。念佛原来是这样念佛的，你句阿弥陀佛就将你那个念头摆平，将那个念头打落去了。这种念佛功夫先叫得力。我们现在有人说功夫不得力，未必错会了意思。什么叫得力？这两个字他没有搞清楚，没有搞明白。功夫真正得力，念念熄灭贪嗔痴，念念熄灭是非人我，念念熄灭四相，咁功夫先得力。唔单止四相冇咗，四见亦冇埋。《金刚经》最后讲：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，真用功嘅人，二六时中喺呢度落功夫，边有功夫打妄想？但是各位要知道，功夫如果一不得力，妄想就起来。佛法里面叫观照，观照如果失了，照不住，妄想起来。 杂念就起嚟。我哋自己时时反省，时时觉悟，时时觉得非常惭愧，起心动念仲喺度造业，喺日常生活中，我哋知道普贤菩萨讲得好清楚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但是就是做不到，做的仍然仲是恒顺自己，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顺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们仲是这样做。但是要觉悟，这样做绝对脱离不到六道轮回，希求往生是你的希望，你未必能达到，这句是真话，不是假话，绝不骗人。10000个念佛人，10000个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真正能去的只有2-3个。这句话从前你老师常讲，什么原因放不下妄想分别执着，还是随顺烦恼习气，怎么能往生？最低限度随顺阿弥陀佛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这种人才能往生。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号才真正将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压下去，这是伏烦恼，并没有说要断。真正修行人就是这里讲的法愿带头人，他能为大家做一个榜样。他做榜样不是有意做的，他自己就是这样做，不是故意装模作样做给人看，没有这种念头，有这种念头又落在妄想里头了，又落在分别执着里头，所以这不是真心。真心没有造作，真心是自自然然的，顺乎自然，这是真，违背自然，咁系造作，咁系假嘅，咁系虚伪嘅。虚伪嘅心唔会生到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凡系往生去嘅人，个个都系真情心。换句话讲，个个都系真情清净平等正觉慈悲。绝对不是说有个虚妄的心能往生，没有这个道理。虚妄心念佛和阿弥陀佛结个法缘，种个善根，这一生没有可能去，那要等到来生，等到后世了。来生后世几时遇到这种缘分，遇到念佛法门，几时你用真实心，亦即是说你要用真情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 念佛求生净土，你就绝对得生。这个道理不知不得的。我们现在知道，知道现在就用，现在就学，我们这一生就能往生了。能不能往生，往生品位高下，善导大师讲得好，总在遇缘不同。我们现在遇的缘殊胜，对那些道理方法境界大致上都搞得清楚，搞明白了。明白之后，我们就要识做人，识过日子。点做人，点过日子，离妄想分别执着做人，对所有一切众生以清净心对待，真情心对待，平等心对待，绝对不会起一个念头，这种好，那种不好，一定要同人争，一定要计较，计较到最后呢，自己堕三途。你如果问为什么，三途是你自己做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嘛。你这么执着，咁好强，咁好胜，呢个系堕落嘅真正原因。诸佛菩萨，我哋喺经论里面去睇，有冇相争嘅？冇啊！佢点解唔争？他懂得一个道理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好人顺境是虚妄的，恶人逆境亦是虚妄的，所以一切境缘摆在面前，他心如如不动。金刚经上讲的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所以那个争的心一点都没有了。真心离念，没有念头，佛有怕人误会这个真心离念，怕你又变成无想定了，所以又讲了一句话，离念是离妄念。他意思就是说他还有正念。什么是正念？念而无念，那是正念。无念而念是正念。这个意思深了。但是我们要能体会，念而无念，那个念是念一切众生。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这句《弥陀经》上常讲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是利益一切众生。一切众生就是佛，就是法，就是僧。这个念是正念， 咩叫无念？虽然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念利益一切众生，自己心底始终清净，确实冇起一个念头。呢两个是同时的，冇先后，咁先叫正念啊！边个嘅念头系正念，发生大事？我哋知道发生大事，分别冇咗，绝对冇分别，绝对冇执着，烦恼障、所知障断咗啦。梦明亦破几分，真心显露，亦就是真情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显露出来了。他用这种心，凡夫和他是相违背的。换句话说，凡夫没有真情心、虚伪心、染污心、高下心、不平、迷惑心、自私自利的心，和他完全相违背，所以凡夫不容易脱离六道轮回。我们讲修行要将这些改过来，180度改过来，适用真情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这种是菩提心。它是真心，是佛心，这个心起作用就是菩萨行。真正幸福美满，世间人讲的真善美慧，所以我们知道一丝毫执着都不可以有，但是这种无病习气不知不觉就流露出来了。时时处处你都会睇得到，睇到人哋马上想到自己有冇，自己睇自己嘅毛病好难睇到，睇到人哋立刻回个头嚟回光返照啊，就能看到自己，自己是个怎样的人，看到自己这种是觉悟，将自己那些毛病习气快点改过来，真修行。经不读不得，不听不得，听起来是很厌烦，但是不听呢，毛病习气确确实实自己不会觉察，永远没有醒悟改过的一日，那还得了吗？那佛我们就白学了。 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